听罢了。

放两条绢帕问问安。那晴雯匆匆来到了潇湘馆，黛玉此时正要安眠，听说是晴雯前来送绢帕，心中猜测了老半天，接过来一看是宝玉的旧绢帕，细揣度灵心归心入了圈，对晴雯说放在这里回去吧，叫丫鬟不解其缘路。 前一臂会全不顾了，在旧帕上笔走清灵，写诗篇写多诗，题诗共三首，字字句句一圈圈，黛玉还要往下写，只觉得浑身燥热似火团，菱花镜前照一照了，两腮痛红似苦胆，林黛玉忙将绢帕收拾起，从上牙床入梦难，听桥楼鼓打三更人声起，望窗外烛影儿横斜，月挂中天，这一回怎怕题诗明心志，谁料到暮时前蒙更难圆，到后来黛玉焚稿心寒意冷， 这一段叫做赠帕题诗，来自白派京韵大鼓传人赵学义的演唱，您听明白了吧？这讲述的可是《红楼梦》当中的故事。赵学义的演唱充分展现了白派的委婉精致、朴实清雅的风格，更凸显出了女性的心怀，注重抒情的表叙，她的内在情感文化气质，细腻传神的表情，简约准确的动作，是词曲唱达到了有机的统一，听起来是亲切柔美，摇曳多姿。 严肃一点，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。一笑置之，哄堂大笑，哑然失笑，眉开眼笑弯，一笑嫣然一笑，哭笑不得，笑里藏刀，笑逐颜开，笑容可掬，淡笑风中谈笑，自若风骨，大笑啼笑皆非，嬉皮笑脸。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，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最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， 那也保险，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。 妈妈，他拿裤子。